地遭涂炭，中华儿女赴汤方，抗战数载终获胜，不忘英烈众志成，前世牢记后世诗，恩将仇报得强甭。什么啊？这表达一种情绪啊，一种心情，是吧？这你也能理解。昨儿是七七事变78周年，咱们这热心听众城北八爷给赋诗一首，我拿过来啊，刷刷刷啊，刷刷点点，怎么样？我给改了，改的还可以，哈哈，得到了八爷的肯定啊，尤其是得枪崩那句，他带劲呢。当然来说，咱们要是就事论事的话呢，那还得依法办事，是吧？不能说喝高碎都给枪毙了，是吧？今日思考题给各位提出来了，什么呢？说有听众问，今儿还念叨抗战吗？必须的呀。问题来了啊，这个问题看大伙儿能不能想明白了，什么是抗战精神？不是我提的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讲话不论何时都不能够丢弃抗战精神。那么什么是抗战精神呢？嘿，昨儿我在这个新闻啊网站上头这么一浏览，这抗战精神呢，让一位老大娘老太太总结出来了。谁呀？名将之后，老人家名唤赵学芬，80多了，谁的后人？赵登禹将军的后人。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1937年7月28号，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3星期之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132师的师长赵登禹将军遭遇日寇伏击，是壮烈牺牲。殉国的时候年仅39岁。赵将军牺牲那个地方就在今儿北京大红门附近。赵登禹殉国的时候，赵学芬，赵登禹的大闺女，当时还不到3岁呢。如今呢，老人家说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俩字儿：爱国。他说我们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再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要低头，只要团结努力就能够排除万难。于是乎答案来了，什么是抗战精神？俩字儿：团结呀。中国的历史告诉咱们了，只要团结国家就好，只要分裂是国家必乱呐。话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流砥柱作用的集中体现呐。在这个统一战线下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配合呼应，沉重打击敌人，赢得伟大胜利吗？所以今天咱们纪念抗战，继承发扬抗战精神，也得大讲团结。毛主席说了，团结团结再团结，旗帜鲜明的反对分裂呀，反对隔着门缝看人的狭隘心理呀，是吧？抗战精神还是什么爱国呀？那位说啊，就这个呀？啊，怎么了？我当什么呢？有爱国这个谁不会呀？您确定吗？我看未必吧。这话不是冲您说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检察日报的报道，就说这个人他爱不爱国得打个问号了。谁呀？原烟台市的副市长，这人叫王国群，头些日子给判了受贿罪，被判了刑了，法庭之上这位啊王国群忏悔了。哎呀，这个为什么呢？我有今天，是吧？因为我当初啊参加这个领奖仪式的时候呢，新闻联播采访我了啊，打那时候起我有了骄傲的情绪，是吧？当时我也就50来岁吧，啊，新的话说就这么着吧，是吧？你想都采访我了，合着 啊啊，因为这个是吗？您信吗？受党教育那么多年领导干部，上回电视 hold 不住了，一扭脸啊，他腐败了，这是个奇迹呀。您觉得他这忏悔真诚吗？要我说啊，也许上电视让他有点飘飘然，但这不是他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那位问了，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不爱国呀。这个在历史上那可是再论的。 你能好成忠义救国君，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忠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年无耻丧尽天良啊！ 哎呦，还有呢，还有那个女眷呢？谁的女眷啊？新华社、中国网是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北青报的报道。就说啊，这个事情咱们昨天说了一嘴，说是六号的事情，原铁道部运输局的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啊，他媳妇儿叶某涉嫌受贿受审。这不是孤立的啊，话说刘志军那窝案当中女眷们啊，扮演了还真是有相当戏份的角色，是吗？你看看，在原铁道部窝案的一系列审判当中，涉及到多位官员的媳妇儿和情夫，这姓叶的恐怕是最后一个受审的女眷了。女眷呐，哎呀，这家伙帮着这男的不少漏啊，是啊。都有这方面的嫌疑，那后来不就上法庭了吗？话说这些所谓女眷也许爱自家的男人，也许真爱着自己的情夫，但是有一节，他们可不爱国呀。为什么呢？哎，爱国能傍着男的贪污腐化去？那位说这个历史上有吗？哎呦，有啊。是是，也这个是，但反正这都犯罪了，是吧？你要说平时工作当中有那么个小失误，这个咱不能较真儿啊，那你得看什么问题了。影响深化改革的那可不行，有吗？你看《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时下啊，要历届四种不良倾向，方能深化改革。哪四种呢？首先，不敢负责任，碰上点困难啊，矛盾往上推，他那打爬。第二，不讲求质量，做表面文章，大搞所谓的形式主义。第三，不讲求效率，迟滞改革进程，讲话是拖拉推诿，是敷衍塞责。第四，不善于创新，墨守成规，还是老办法行，那哪能够进步啊？这些个看似小小不言的问题儿，思想根源还是不思进取啊。你这样的行为能说他是爱国吗？这在历史上他也有啊。是啊， 您听听，您听听，说这么一大套，天南地北的，他就是不谈正事儿。这样的干部他能爱国吗？您合计合计。那么来说，那位问了，怎么才算是爱国呢？这儿给您说说两位大叔，一位叫王怀臣，一位叫孔昭龙，一位是党的干部，一位是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爱国的情怀在闪光啊。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个王怀臣呢是四川省前任的纪委书记，头些日子卸任了，62岁了。卸任一个多月之后呢，有了一新职务，什么呢？中央第12巡视组的组长，这叫什么呀？老将出马。说这个王怀臣啊，大概是2007年起担任四川省省委政法委书记，后来到了2011年呢，是四川省的纪委书记。这个期间，一方面是啊，那周永康长期插手四川事务，而另一个方面呢，18大之后啊，四川当地党委啊，这个先后拿下了李春城、郭永祥、李崇喜、邓老虎。那就说啊，工作这方面啊，面临复杂的环境，依然能够把工作落在实处吗？那位说，那这个历史上他再论吗？哎，太再论喽，这不就是敬德吗？孔昭龙又是怎么个意思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孔昭龙啊，两口子江苏人，说他们的女儿啊，这头些年的事情很不幸得了肝衰竭，这是重病啊。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周边的啊，四邻八乡的知道这个情况的好心人加起来160多位，纷纷伸出援手，捐助了两口子4万元。头些日子很不幸，这个孔昭龙闺女呢走了，不幸离世。在闺女离世之后没多久，姑们两个拿着当初人家捐的这些个钱挨门挨户的还。大伙一看，哎呀，老孔，你看你这家里碰上事儿了，不要了。孔昭龙说了，不行，我一定把这个钱还给您。为什么呢？孩子走了，我们没资格更没权利动用这笔善款。善款善用吗？用到我们闺女身上，是吧？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现在孩子走了，这个钱我们就不用了，还给您，否则的话一辈子心里都得不到安宁啊。那位问了，这个历史上有吗？啊，一模一样的没有，差不太多的太多了，是吗？举个例子吧。 那一阵不上我娘家乡，那一阵我死我不辞兵，我怕我三代男儿上王金丹没有宗保，一条真到如今宗保三官又当民，还落得老老少少冷冷清清同怀恨，历尽沧桑我也未曾灰心，两家保仇。 老几位，欢迎您照应收听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抗战数载终获胜，不忘英烈种植成版》，我是李谦。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呢是 RBC 话的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抓紧啊，赶紧去加我去，好吧？加了我之后呢，咱可以聊天。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开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新闻本身很重要，为什么呢？正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所言，说这是党史上第一次由中央召开的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啊，这么重视是吧？这个要凸显什么呢？工人阶级那是主力军，青年人那是生力军，妇女是吧，大嫂子、弟妹，您那叫半边天啊，这个必须的是吧？群众团体嘛，来自于群众嘛，理应扎根于群众。哎，尤其是群团、群众团体，要少些官僚作风，多些群众意识，是不是？您说，不过呢，说到这样啊，就得斗胆啊，给新闻界同行师傅们提个小意见了。挺老长的一篇报道，通篇看下来，除了领导同志讲话，就是对与会的领导单位的介绍。按常理来说啊，咱们可以琢磨一下，他不是每一位听众读者都对群团工作有了解呀，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多来一句啊，做个名词解释啊，是吧？群团工作是什么？你让听众读者入脑入心，这才是咱们新闻报道的目的呀。合着我压根儿不知道群团工作那码事儿，那我怎么领会这个新闻的内涵呢？那位问了，说这么半天，您知道吗？跟您说实话啊，粗略的学习了一下，咱们这解释一下什么是群团工作，简短截说就是公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代表的是刚才不说了吗？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这大事儿吧，您看了没有？其他新闻看点，人民网，国内油价迎来年内最小降幅，加一箱才省3.5块，能省则省，是不是？您说是吧？咱会过日子啊。新华网，中证金融公司将加大对中小市值股票的购买力度，稳定股市啊。腾讯说，法国啊最近悄没言声的啊，秘密的归还了中国4件文物。哪儿的文物呢？被盗的周朝的墓葬里头改了出来的。干嘛还秘密的还啊？啊，当初不是偷的吗？啊，对，觉着脸上挂不住是吗？当初你别偷啊。新浪说，那个王林非法持枪这个事情已然立案2年了，目前仍无下文。有人说这是故意拖延，咱们别忙着下结论，且看此事如何收场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啊，习近平同志说了，群团工作要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儿。不是77吗？啊，抗战纪念馆2834件文物，讲述抗战的故事。新京报啊也注意到了，抗战馆历时大半年重新布展啊，说是有1500多件抗战文物首次展出。嗯，好，这个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是吧？你看京华时报说了吗，习近平在参观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的时候说了，牢记历史，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啊。北京晨报说了啊，这个咱北京以后遇上交通事故可以用 APP 快速处理。人家说了，力争下个月啊全市推广。保险行业正在探索在线定损、在线支付，让大伙儿更加方便 不过要我来说，还是别出交通事故，安全驾驶，那这更方便啊，您说呢？ 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下面呢，给各位来这个念大报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提了个问题，说这个互联网加，这不咱们政府推动这个重要工作吗？很重要啊。可是您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加？它怎么互联网加吗？啊，多方啊建言献策，怎么推进这个事情？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各地啊反腐倡廉都是出新招，河南周口啊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叫扯袖子谈心。什么意思呢？就发现啊，哟，这苗头不对，赶紧拽拽袖子。哎，我说啊，我说啊，老王啊，哎呀，那这个事情做的不合适来，是吧？那边就散了啊。双方那么一谈一叮嘴，哟，还真是发现这个，哎呀，这个提醒的太及时了。今天啊，咱们送别一位北京人艺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老演员，光明日报其他的北京报纸都报道了，朱琳朱奶奶走了。老人家多年啊，人艺舞台上塑造了很多光彩夺目的形象，于是乎呢，朝阳群众有诗赞曰：当年归汉盼统一啊，感天动地大雷雨，台上台下都是戏，而今已无蔡文姬。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还有听众朋友想听听，说是今儿个有没有抗战歌曲，那是必须有的。 现在是